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向北平近郊的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就此爆发。78年过去，围绕七七事变的一些历史谜团是不是已经有解？遥远的历史如何成为今日境界，让悲剧不再重演？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21分，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今天是7月7号。七七事变是我们在历史课本中反复学到的历史，那么这是日本全面侵华的起点，也是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但是七七事变的经过到底是怎样？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通过30多分钟的时间来寻找其中的一些关键答案。马上为您介绍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我们新闻广播的两位特约评论员，一位是日本问题专家，来自外交学院的周永生教授。周老师您好。 朱琴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历史问题学者刘鹏飞先生，刘老师欢迎您。 朱琴好，听众好。 首先日本军队当时在1937年7月7号的时候，在这之前能够在北京近郊驻扎，能够在今天北京丰台区的卢沟桥附近驻扎，也就是北京的南部方向搞军事演习，这让我们这一代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细琢磨起来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当时的中国为什么能够容得日本军队像尖刀一样直接插在华北？那么战争爆发之前，大家关心的是中日两国的军队，当地的政府和日本政客当时又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这个要说往上说，推说到这个庚子是那个国难。第二年辛丑年呢，签订了辛丑条约，与就是清廷啊，与八国联军签订了。那个其中有一条就是允许八国联军啊，在北京到山海关之间的一些战略要地可以驻军。实际上不仅仅是北京近郊，你包括天津，包括阳春，包括塘沽，包括廊坊，包括秦皇岛，包括昌黎，都是有驻军的。但是对驻军的人数和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当年的9月份，我记得好像是八国联军内部，他们协商了一个，大概是高县是8200人。就是整个八国啊，然后各国呢最高不许超过2000人，这样就可以就是驻扎在交通要道， 这是八国之间的相互制衡。 实际上日本呢，驻到丰台，那可能是后来我再继续说，实际上是当时日本的驻军的总部是在天津，所以当时叫做支那驻屯军，后来民国以后叫做中国驻屯军，但是我们中国方面习惯，因为他住在那个天津嘛，有时候管他叫天津驻屯军，有时候也会管他叫华北驻屯军。当时的人数应该是在24年时候人数之前，我记得我有一个数学，大概是737人 啊。 当时的驻屯军的军衔呢是一个少将。24年，比如说就国民政府北伐以后，日本就已经加速了就对华侵略的一些那个措施，然后就已经就把驻屯军的这个司令的军衔呢就换成了中将。然后人数逐渐增加，大概27年呢就达到了1347人。到了1936年的5月份，有不同的数据，有说有是15000的，也有说20000的，也有说超过20000的，但至少也说是已经人数非常多了。其中大概是有一个旅团，有几个的，有大概是有，司政部是有那个八部二班，真正的部队呢大概是有。步兵是有2个连队，包括其他的辎重兵啊什么，还包括还有各地的守备队，加起来应该是有20000人。他们出发的这个丰台呢，是由于其他的原因，就是1931年98事变以后，33年又爆发了长城抗战。长城抗战以后呢，国民政府与日方呢签订了塘沽协定。塘沽协定呢，首先来说就是对允许日军在一些地方可以驻军。就是而且呢，中国的一些国防军呢收缩了一些阵地，然后呢第二年呢，34年相对来说安定一点，到35年时候就有爆发了一个所谓的河北事变，也就有时候也叫天津事变，就是当时一个亲日的一个日本的汉奸，在一个日本的一个中国一个汉奸记者在天津被暗杀，然后日方又开始挑衅，就照事端，这样后来又签了所谓著名的和美协定。这个叫美井美次郎与何应钦的协定，这个其中呢就对中方影响比较大。他当时就要求， 中方的一些政府军就退出了平津地带。当时的政府军主要是以那个就是东北军为主的啊，余学中部退出了，包括一些国民党的党部也都撤出了。在这种情况下，日方和国民政府呢，为了找到一个缓冲方，这时候就29军，就是西北军的29军，就在这个时候就进入了这个宋寿元部，就进入了这个就是北平。大概是36年的左右呢，就爆发了两次的这个丰台事变。丰台事变呢，实际上就是当时日军实际上已经在跟中国的驻军已经是犬牙交错了。就是因为就是两军在行进途中或者是军事操练中，中方的马跑到日军的军营，引起的纠纷。第二次呢，实际上是日军故意穿插到中国的行进的军队队形中进行挑衅。这也爆发，后来又宋志元呢又开始推让，又允许日军进驻了丰台。说是在当时的时候，除了29军进入宛平城的时候，说双方那个军队应该是犬牙交错，说聚在一起。这段历史呢，确实是让人感觉很心痛，但也能看出，就我们当时的国家的主权丧失了很多。实际上，在我们最心脏的地带，实际上日军就驻扎了就近20000人。这个历史应该说，现在的和平年代的人可能是很难以想象的。 是。日军能够在丰台，能在距离当时的北平，今天的北京市中心这么近的地方稳定的驻扎，而且在这个地方能够耀武扬威，不断的制造事端，这些都是我们历史课本中所熟悉的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串联之后，最后一步步走到这样的一个局面，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很多历史的描述都提到，77事变爆发的时候，日本军队是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拒绝之后，爆发了战争。那么现在也有很多史料对于有没有这名士兵存在一些争论。周老师，今天对这件事情还有没有确切的考证？有没有这个人？这件事对于日本当时是不是发动战争有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呢？ 今天呢，对于这个事件呢，我没有看到非常确切的史料考证的这样的内容。但是一般说法呢，就是日本的这么一个士兵因为拉肚子去解手，也就是呢消失了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呢日本的这个军队的首脑呢就说呢在演习的时候发生了枪声。那么很有可能呢这个士兵是进入了宛平城，我们要到宛平城内进行搜查，结果呢被宛平城驻扎的29军219团予以拒绝。那么宛平县的县长呢也加以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呢日本呢就开始在晚上的时候呢对宛平城发动进攻。那么呢这就是卢沟桥事变。那么这个事变呢很明显说明一个呢，日本在寻找借口，在寻找借口呢对中国呢发动侵略战争，挑起呢华北事变。我们大家想一想，这个士兵仅仅失踪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那么如果日本的这个他的军官如果要慎重的话，应该是能够找回来的。这是其一。其二呢，也有一个说法呢，说这个士兵呢，由于这个中队转移，这个是当时呢日本这个中队长他自己向上报告说的，也可能是因为中队转移他找不到中队，所以呢现在失踪不知道去向。那也有一个说法呢，是他第二天才归队。我觉得呢，按照日本当时的那个纪律呢，这都是呢搪塞世人的一种说法，很有可能呢也就是离开了20分钟，那么就给日本军官呢要准备呢在华北地区对中国进行挑衅提供了借口。即使没有这个士兵拉肚子或者开小差这个事情，那么呢日本还会找到其他借口。你比如说那九一八事变，这很典型的了，那个柳条湖地区的铁路那是日本自己给炸毁的，然后呢反过来呢污蔑中国军队所为。所以说呢，这样的偶然的小的事情被日本呢拿来借口，是一种呢日本侵华过程当中惯用的这样一个伎俩。没有这样的小事，日本会弄出呢其他的事件，其他的事情，然后呢借此来挑衅，借此呢来扩大对中国 侵略战争，这是日本的一贯的手法。 我来补充一下，我看了一些东西，就是当时卢沟桥事变的当时主要的日方呢，就是某田口连野的一个连队长。当时这个二本等兵呢，实际上是叫做志村菊次郎，二等是个新兵， 就是号称失踪的那个人 啊，对，新兵。据日方就是战后，就某田口连野在国内就是这些军队这个人员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承认了这件事情。 哦，他最后还活着回到了日本， 活着回来，某田口连野活着。这个志村菊次郎呢，这个人呢，非常稀奇，他是个新兵，中间失踪了20分钟，后来日方就说就是由于生理需求，就是刚才周老师说的可能是拉肚子，但是这位他最稀奇的是卢沟桥事变以后他居然回国了。在回国了待了大概很多年以后，在太平洋战争的末期才又去南那个新加坡才打仗，但最后在新加坡战死了。也就是说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演习的，就是一个演员。包括这个东西我还有个证据，比如说就1936年在南京有一个日本的外交官是二密吧，他当时就想在南京演示中，然后想制造事变，没想到后来被中方给找到了。类似的这事情，就像周老师他肯定是在找借口，这种事情确实很多。你包括我刚才说的就是两次的丰台事变，实际上都是借口，有两个队互相在行军，他突然穿插到你的里头来故意的挑衅，这种事情非常多。实际上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事情有可能是故意造成的，但是谁主使的，比如说是由某天口连野主使的，还有秦正信，或者是还是谁主使的，这个东西有可能还是个谜团。 中国古话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那么寻找借口要发动战争，说明日本这个时候已经做好了完全的准备。大家还好奇的是为什么选择7月7号这一天在这个地方发动全面的对华战争。那么除了这个战争的爆发点宛平城和卢沟桥，战争打响之后还有哪些地点是日本的主攻方向？张老师， 最重要的卢沟桥这个地方呢，战略位置特别重要。它呢，控制了卢沟桥地区呢，因为平汉铁路经过这个地方，那么就能够呢控制平汉铁路。那么日本呢，之所以呢向这个地方呢步步进逼，步步压迫，实际上呢是想呢夺占北平这样一个呢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因为当时呢北平的几个重要的战略要地呢几乎都被日本所控制，比方说像昌平，还有呢南口。卢沟桥呢，这是几乎是北平剩下的唯一的这样一个战略据点，所以呢，他们想通过呢夺取卢沟桥这个地方，夺取呢宛平城，控制呢整个丰台地区，进而呢控制这个平汉铁路，控制北平呢西南的门户。 那么当时与中国军队正面碰撞的是中国国民革命军的第29军啊。今天我们如果回头再看当时的战事的话，刘老师，今天我们如何评价和评估当时中国军队参战的勇气、能力和战果呢？ 实际上宋哲元部在平津历史上是有争议的。应该说当时国民政府对华北的控制已经是很弱了，山西有阎锡山，山东有韩复渠，然后华北呢实际上就是宋哲元，中央对他们这些地方的那个实际控制很少。你包括就尤其是和平协定以后，宋哲元实际上可以跟日本单独的签署外贸经济各方面的协定，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国中之国。你包括129运动的起源，也就是反对就是晋察政务委员会搞的这种华北五省之治，也就是说当时日方是大力推动包括阎锡山，包括宋哲元，包括韩复渠搞联合，然后搞一个华北制止，实际相当于一种蚕食，就是不费一兵卒啊就占领华北， 搞一个翻版的伪满洲国 啊。当时呢是比如说那个阎锡山，那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他就躲到医院，其实宋哲元也是在躲，就躲到西山，就这样日本也是逼他很厉害。宋哲元呢一方面是对蒋介石国民政府是效忠，另一方面对日本呢他也是应该是眉来眼去。当时朱德总司令跟彭德怀总司令在40年宋哲元先生病逝以后给他写了一副挽联，非常有意思。最后挽联是这么说的，一战一和当年变声瞬间可大白于天下，实际上这个是上联，也就是说当时是战是和，宋哲元 是否是想抗日还是想投降，这个事情当时是有争议的。他后来二十九军的卢沟桥一战，所以说叫可大白于天下。下联是在接在厉，后起有人，可无忧于九泉。实际上这是对宋志远先生一个非常中肯的一个评价，也就是说当时的二十九军在战前，卢沟桥战前应该是步步退让的，你包括丰台事变，实际上他是步步退让的，实际上对日方这种妥协是非常严重的。129运动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实际上129运动我们可以想，实际上不是反对国民政府，我们现在可以明确的说，129运动实际上是反对宋哲元的一个晋察政委员会。后来就是，但是战事一开，宋哲元你包括还是在，应该是在7月17号之前，7月17号之前一直在跟日方在进行秘密的谈判，你包括后来的张治中将军。张治中将军后来背负汉奸的那个骂名，主要原因他就是受宋志远的委托，一直在跟日方在进行妥协。当时认为就是卢沟桥事变有可能就像丰台事变一样，通过让步再妥协还维持现状，这样就能维持二十九军西北军的一个政治利益。但是后来的问题，他没有想到日方那种少壮军人那种蛮横无理就导致全面爆发。但是全面战争爆发以后，我们不得不称赞二十九军他的抗战的这种能力，这种热情，这种牺牲。包括后来在抗战中，张自忠将军也是二十九军出身，我们后来就称二十九军那个张自忠将军是不败将军。他跟胰岛会战各种会战，他跟日本人打，他真是没败过，当然最后是战死了。所以说这二十九军这种战斗这种精神我们现在还是值得推崇的，只是在战前我们不能否定他有犹豫的时候。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关注这样一段历史，因为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在北京当时北平这起战争爆发的最核心的地带。我记得有很多历史的图片，相信大家看过之后也都印象深刻。日本军队在故宫、在长城耀武扬威，当时这样的景象。周老师，战争打响玉石俱焚之后，当时的北平，现在的北京，在这片土地上当时经历了怎样一场浩劫呢？ 当时呢日本呢很快就包围了北平，那么包围北平以后呢，最后实际上呢这个宋哲元部呢二十九军经过呢激烈的抗战，两个师的师长呢都先后战死，佟麟阁、赵登禹，最后呢实际上呢是实力没有办法和日军相抗衡，不得不退出呢北平地区，继续呢往南退。那这样一个情况呢是完全没有办法的，因为呢中国之所以呢一开始包括国民政府做出那么多屈辱妥协的协定，实际上呢就是想通过让步来呢暂时获得安定，然后让日本呢止息他的侵略的脚步。但是呢日本呢因为他的整个的对中国的政策是要呢侵略整个中国，控制整个全中国。所以说呢中国让了东北，就是九一八事变以后让了东北，他没有满足。那么呢接着呢他从东北呢南下，那么呢政府军还有地方部队呢又在长城一线组织了长城抗战。那么长城抗战呢遭到失败以后呢，他突破了长城，进入了呢北平北部地区和天津北部地区，占领了更大规模的面积。那么这个时候呢中日双方的军队就在华北地区形成了犬牙交错的这样的拉锯式的各自占据着据点。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中央政府呢实际上还是希望呢能够做出一些让步，使日本呢满足他的要求，满足他的愿望，那也就是呢双方保持一个呢和平的状态。但是呢毫无疑问，因为日本的大的战略目标呢不仅仅是占领华北，而且占领整个中国，占领整个亚洲，所以呢日本就不断的利用这种犬牙交错的这个相互之间的这个驻军来制造摩擦，不断的逼迫国民政府让步。那么最重要的这个让步的协定呢，当时有什么塘沽协定啊、和梅协定啊等等。那最后呢这个出现呢这样卢沟桥事变。那么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呢，日本开始大举向华北进攻。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蒋介石呢才真正清醒了头脑，发表了呢庐山文告。庐山文告当中呢，其实呢，你看那个话语还是有一些呢，就说如果要可能缓和的话，我们还是要进行缓和。但是呢，他也认识到了。日本呢，现在已经不能给中国缓和的机会了，所以呢，他在庐山文告当中呢，也提出，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有守土抗战之责，中国呢，从此进入了全面抗战的阶段。 就像两位刚才给大家回顾的一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日本对于中国的战争蓄谋又已久，所以说在战争爆发初期呢，中国面对强敌猝不及防，无力招架。但是七七事变不仅仅是日本炫耀武力的起点，更是振兴了中华民族的日子。那么从这一天开始，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抵抗不再是一部分中国人的孤独行动。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天天谈，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谈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向北平近郊的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就此爆发。78年过去，围绕七七事变的一些历史谜团是不是已经有解？遥远的历史如何成为今日境界，让悲剧不再重演？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北京时间12点42分，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再为您介绍一下在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日本问题专家，来自外交学院的周永生教授，另外一位是历史问题学者刘鹏飞先生。我们刚才回顾了历史，那么对于发生在70年前结束的这场战争里有很多细节，日本现在这个政府选择的是逃避和否认的态度。那么我们如果再看今天，比如说慰安妇问题，比如说南京大屠杀问题，这种暧昧的逻辑是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那么对于我们今天关注的七七事变，当前日本官方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实际上我们提七七事变呢，日本内部应该是包括日本的历史学界，包括一些学者，实际上是有很多反思。虽然他反思的立场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你包括就刚才我所说的，如果是就是当时七七事变不扩大的话，就当时有一个人，日本人叫做石原莞尔，就一个是在日本军部的是作战部的部长，他号称日本最重要的一个战略家。你包括后来那个小泽征尔的尔，就起他这个名字。他就主张七七事变是不扩大。就是他的主张呢，就是说是还是通过软刀子蚕食来做。但是当时的像比如说那个关东军的那个东条英机，包括那个朝鲜驻屯军的小矶郭昭，包括那个就是本部的那个田中信一，还有那个华北驻屯军的那个叫石正信，他们是坚决主张扩大的。扩大以后，全面战争爆发以后呢，最终日本获得了什么呢？他失去了台湾，失去了朝鲜。真正的抗日战争全面战争爆发以后，中华民族得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大胜利，无论是惨胜也好，或者是什么样，我们收回了东北，收回了50年前的那个台湾，而且也保证了朝鲜独立。对日本来说，他们这种军国主义，他们可能往往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大失败，所以他们往往反思认为，当时如果不扩大，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他所谓不扩大是意思就是说，他是想蚕食，我想全面战争，不是说这个他有采取和平态度。目前过来以后，就包括日方。实际上是在50年，第一届战后的第一届国会刚开始的时候，当时的首相面对议员的询问，好像是面对共产党议员，他当时就说，侵略这是一个历史名词，需要历史学家来定。实际上说，现在我们看到安倍的一些态度，实际上在50年前，实际上都是有的。这个历史我们可能也现在没法太多的展开，这有地缘政治原因。实际上，我们从美国这个现在国务院解密的材料能看到。在1941年年底12月底，也就是太平洋战爆发不到一个月内，日本国务院已经出台了一个战后要扶植日本敌对抗大陆的这势力，包括中国和这个苏联的一个决策。你要知道，当时中华民国可是美国的一个亲密的盟友，就那时候他已经有这种地缘政治的决定，也就是战后美军扶持这种日本，导致了日本对这种抗战的这种就战争这个。认识的不足也一直延续到现在，包括现在我相信在日方有相当多的一个人不认为当时这个七七事变是侵略，也不认为当时的原因是在于日方，说这种事情 也确实是要我们警惕的。你包括现在，包括慰安妇问题，包括南京大屠杀问题，实际上还有比南京大屠杀更严重的，就是当时的华北驻屯军在山西、在河北这种大屠杀，实际上不比南京大屠杀人数少，只是因为当时的可能国际上影响小。也就是说，整个抗战的历史是我们中华民族伤亡了3000万的居民，这3000万居民，这笔血债，实际上到现在是应该没有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安慰。在这种情况下说，包括我们现在的，比如说习主席现在恢复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的纪念日，包括七七事变的这种各种纪念，我觉得这是都是有利于使国民警惕的。就是什么时候国家才安全？每个人都心存一个安危之心时候才安全。一定要是不要想象我们现在身边就已经很安全了。 嗯，张老师。 我觉得呢，关于七七事变呢，日本的学术界啊，他们往往呢，局限于具体的争论，就说呢，究竟是谁先开的第一枪？那么日本学术界呢，一些右翼学者还甚至呢，这个歪曲历史，说是共产党的谍报人员，先在呢这个宛平地区呢，开枪，然后呢引起日本军队和中央政府军之间的纠纷，这是呢日本和国民党呢双方中了共产党的圈套，等等，那么这一类呢，在日本呢这样的言论很多，说明呢日本学术界并没有很好的反思这一段历史。那么他们研究学术的时候呢，往往呢是只看到芝麻，不看到西看不到西瓜。这是什么含义呢？他们就纠缠于细节，而不看呢整个日本对中国侵略的这个战略、侵略的这样一个构想、这样一个大思路，实际上呢早都确定了。就包括呢石原莞尔这个人，他不同意呢扩大侵略战争，他也并不是说要为有什么正义，这个要为中国人考虑，而是他认为呢，如果扩大在华北地区的战争的话，那么日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起码呢要向中国呢再调遣15个师团，才能够呢解决问题。但是呢，他这样一个呢，相对就是说呢，不要急于对中国扩大战争，这样一个派别呢，在当时呢却成了少数派。像当时日本的陆军大臣大山岩等等，最后呢就积极主张对中国呢扩大战争，而且呢据说呢他向天皇有一个说法，就说呢3个月之内就可以消灭中国。那最后到了3个月，这个天皇就问他是怎么样，他说需要6个月。到6个月的时候呢，天皇又问他，那还是不行。因为当时呢，无论是这个蒋介石所主持的中央政府，还是呢在延安毛泽东所主持的共产党的这样的地方政府，实际上呢他们都有大战略。这个大战略呢就是以空间来换时间，通过呢中国这样的广大的地域，哪怕呢是中国进行战略上的大撤退、大后退，那么呢来积蓄力量，消耗日本的力量，期待呢这个反攻的时机。实际上国民政府呢当时他们呢也有一个大战略，就是呢大规模的向西南地区转移。那么最近呢看了美国在1944年拍的这么一个电影，现在呢在网上很流传，这里头明确的讲到国民党政府的一个大战略，那就是向西部转移。当时呢美国的说法呢，这个中国向西部转移的人流达到3000多万人，无论是走着的，还是骑马的，还是呢跪着爬的，他们呢这样一股巨大的人流滚滚不断的呢向西部地区来转移，把当时中国能够搬迁的极少数的兵工厂都搬迁到了西部。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当时的抗战在极其呢恶劣的条件下，在中国呢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半官僚社会的情况下，全民族呢都能够团结起来，团结一心，也是一个非常悲壮的事情。 我们今天关注这个主题，也让人联想到今年以来有很多分析把78年前的日本军政结构和当前这个谋求解禁集体自卫权之后的日本的政治结构和方向进行比较。实事求是的讲，我们也看到解禁武力在日本国内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比如说上个月的时候，我们就关注日本反战抗议示威游行活动，就连日本内部存在的对于历史反思的这些声音也非常的明显。那么我们联想日本国家内部存在的这些反思历史和反对战争的声音，以及中国当前实际的能力，如果今天和78年前相比的话，中日两国追求和平的力量能不能把目前一些蠢蠢欲动的不良图谋紧紧的束缚在一起，避免过去发生的事情在今天重演？ 实际上前两天有两件事情是比较有意味的，一个是自民党的这个青年派的议员在党内开会的时候放言要惩治那些不支持安倍的一些媒体，实际上这是我们看到以前军部的一些味道。还有一个就安倍在与媒体的私下座谈中放言要与中国一战，说从这里说我们就看就怎么看日本，实际上就是很困惑了。就是我们从这面获得的信息呢，是能给感觉到，就是日方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实际上是非常迫切的。但是我们比如说包括你所说的，我们看到当时的数万人的在外边反对的解禁自卫权的市民，有年轻人，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说这个我们又感到又很欣慰，说这种情况说我们怎么看待日本国内这种政策，我们可能是还是也需要我们一段时间来看。但是无论外边如何，最关键的还是在我们自己，真是这样的。如果比如说我们能维持正常的国家的军备，能保护自己的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无论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都不敢到中国来进行70年前的那种事情。我觉得这种历史应该是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说日方包括安倍这些一些想法，就我个人来看，我认为往往是一种心理的作用，就是说在以前中国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现在跟日本比有可能我们的 GDP 是它2倍，虽然是我们人均还差一些，但是我们这种进步应该是世四所共睹的。日方他心里会失衡，这点是也有可能的。另外是在整个东亚3000年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两个大国的，对于现在的情况下出现了中国和日本两个大国，这两个刺猬如何处的距离正好，又不近又不远，我又不扎到你，又不是相互疏远，这种情况我觉得是需要中日双方进行磨合的。这也是需要日方一些右翼政客放松自己的心态，正视这个世界发生了变化。 赵老师简短的总结一下您的观点。 日本的政治家，日本现在政府的领导人，他们的心态呢很不正常。因为呢他们把中国呢当作他最大的敌人，并且在军事上呢加强准备。那么我觉得呢，日本政府的这种政策呢不仅仅是错误的估计了新形势下世界和平发展的大趋势，也错误的估计了中国未来的发展。他们的这种政策呢是非常的危险，而且有的时候呢在他具有更强大军事实力的情况下呢，也可能呢出现某种挑衅的行为。现在呢安倍政府在以军事力量介入南海地区，就已经呢表现出了这种苗头。最需要呢我们居安思危，在这样一个和平的年代之下，必须看到日本这样一个国家还在蠢蠢欲动，还在有呢躁动不安的那种内心。我们必须强大自己的军备，以呢这个现实的力量保卫自己的主权，保卫自己的人民。再不能够呢让70年前这样的悲剧重演。 节目的最后给大家介绍两座雕塑，本月初刚刚在北京街头落成的两座雕塑。铜陵阁路上有一座纪念雕塑，是一只被炸坏了的怀表。那么怀表的日期和时间永远停留在1937年7月28号。这个时间呢是铜陵阁将军壮烈殉国的时刻。赵登禹将军的主题雕塑 坐落在赵登禹路，以北京第35中学的围墙为依托，分为三个浮雕，左一是卢沟桥，中间这一幅图是赵登禹将军当年的照片，那么右图是以赵登禹将军的题词为国家扶正气，孝思为泽，这是他的题词。我们说七七事变确实是一个悲壮的开始，这是中华民族全面奋起抗争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努力不让悲怆历史重演的新开端。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明天再见。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身在北京是昂城，每天都得找点乐子，这样的生活年复一年，难道就没点什么新鲜玩意儿？